请诸位掀开经本啊，我们接着看雍正皇帝的上谕啊。第一面啊，倒数第三行啊，倒数第三行这个下半段看起，我把这个文呢念几句，对对地方。夫佛事之无戒十善，导人于善也；无辱之无常百姓，又以讲劝，有疑不引人为善者哉？从这看起啊，前面的一段。是把这个三教宗旨为我们说出来了，宗旨它的根源，这也正是佛家讲的契机契理，理是同处于一源。这个机呢就不一样啊，所以才有这三种教学的方法啊，借引三类不同的根性啊，这个跟大乘佛法讲的教学原理原则完全相应。方法形式虽然不一样，它的方向目标啊相同，那就是同归于善。善标准是要与心性相应啊，与性德相应，这是不变的原则。但是与心性相应的程度确实由前生广狭不同啊，我们知道那法身是最亲近的啊，法身大师四圣法界比法身大师就稍微远一点啊，天道又远一点，这人道就比较更远啊，三恶道呢完全违背性德啊，佛的教戒，佛给我们制定的一些规律啊，这就是佛家常讲的戒律啊，都是本着这个原则而说出来，这是我们应当啊要明了，然后才能体会到啊诸佛菩萨的真实智慧啊，无尽的慈悲善巧方便。尤其是真正有智慧的人，对于行疾绝不把它放在心上，而重实质啊，行疾是关于契机的，实质是契理的啊，果然契理那个根，众生的根性无量无边的，我们没有办法了解啊，这才看在华严上里面啊，居然用贪嗔痴啊戒引一类众生啊，这个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与性德相违背，其实它不违背，我们去做就违背了， 他去做就不违背。原因在哪里？他心地清净，他不染浊啊。就和光同尘啊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做？我们染浊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接触境界会起妄想分别执着，他们在法身大士接触境界，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高就高在这个地方啊！利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就与法性相应啊，然妄想分别执着，这就相违背了啊，那叫造业了。于是佛给我们制定这个戒心啊，我们这最初级的，所以一定要明了，要能肯定啊，我们今天是最初级呀。佛教给我们什么？十善业道啊，这是最初级的。佛教的幼稚园，我们能不能做到呢？要不能做到，那佛教幼稚园的资格都没有。这是我们自己要反省的。我们学佛究竟在哪个阶段，在哪个等级，自己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晚近太虚法师所讲的悟成佛法人成啊，无界十善是人成啊，天成还要加四无量心呢。多少得有一点定慧啊，才能从这个向上提升。所以我们今天接着看，复佛事之无界十善啊，这个复没有意义，是语助词啊，这佛家所说的无界十善啊，这是佛法的基础，佛法的大根大本。道人与善行道是引导啊，诱导人向善啊。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，别人不能做，我们一定要做啊，决定要遵守啊，戒跟善在形象上相同，在果德上不相同啊，这个要知道啊。所以受戒跟行善不一样啊，无戒不杀生啊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饮酒。十善里面呢，也是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啊，但是它的果报不相同啊。戒是你正式接受佛陀的教诲呀，你自己发愿。就如世间人所讲的发誓啊，你曾经发过这个誓愿要学的，实相没有，实相你没有发这种心啊。果报呢，实相是希求福报，无界不是福报啊，这一点就不一样。无界求的是什么呢？ 求的是得清净心。啊，因戒得定啊，因定开慧呀、啊。你看看，啊，形式上是一样的，你看目的方向啊，迥然不同。啊，一个是希求福报，一个是希求定慧。啊，这个是戒跟善呢有差别。啊，这个五戒一定要在佛菩萨面前受，十善不必要。啊，所以同样修学这几个科目，啊，用意在哪里？目的在哪里？自己要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啊，佛法的清净心比什么都重要啊！戒能断贪嗔痴慢疑。啊，这个善呢，没有这个能力，啊，它的用意也不在此，啊，所以这是最基础的，啊，就是引导人向善。侮辱之无常百姓，我们从这个地方看，啊，这雍正皇帝。他称侮辱，啊，他用这两个字，他是中国人了，啊，认同中国，啊，他不是外国人呐，啊，满清入主中国，跟中国就同一个国家，同一个民族了，啊，侮辱啊，我们儒家了，你看看这个味道，啊，儒家讲的无常，跟佛家讲的无戒非常接近，啊，无常是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啊，仁就不杀生了，这杀生不仁呐。义不偷盗啊，啊，礼不邪淫呐。啊，智则不饮酒啊，信不妄语啊，跟佛家的五戒相同。人能够持五戒，来生一定得人身。啊，我们能得人身，过去生中持五戒。啊，这在大乘法里面叫引业。引导你到人道里面来受生，啊，可是我们都得人身同一个影业，但是每一个人面貌不相同，生活环境不相同，啊，富贵贫贱不相同，这是另外一个力量，这个力量叫满业，满业是善恶业。啊，过去生中修的善业多，这一生就富贵。啊，修的善业少，这一生呢就比较贫困。啊，两种力量啊，我们自己要清楚要明了，然后就不会怨天尤人了。啊，纵然生活在逆境当中。也不会怨天尤人，为什么呢？ 过去生中造的不善因嘛，这一生得的这个果报，自己当然呢，能够乐于接受了，这个人才能够修道，才能够行道啊！如果怨天尤人，这个念头就造罪业啊。无常是中国几千年呢，祖宗教导子弟啊，处事待人接物的常规也。这个常就是不可以间断的。中国人接受这个教育几千年。虽然在近代失去了，大家不讲了，那个根总在。所以今天我们讲仁义道德，讲大乘佛法，中国人容易接受。这是什么？这他还有根呢。我们从五戒，从五常，这个教育来观察，所以中国人看一切人，看一切物，都是善的，一切人都是好人，仁者无敌呀。无常头一个就是仁，仁慈的人没有敌对的，如果跟我是敌对的，这个人就不仁慈了。别人可以跟我敌对，我绝不跟别人敌对，叫别人不跟我敌对，那个难呢，这个不是圣贤人的 教导啊，圣贤人叫我自己不可以给别人做对，别人跟我做对他的事情，他轻视我，我们不敢轻视他，他回报我，我们不可以回报他，他侮辱我，陷害我，我们绝不能够用这个报复的心理来看他。这是学圣学贤呢，圣贤人跟凡夫差别就在此地，凡夫造业，圣贤人积德修功啊，不一样啊，否则的话我们读圣贤书学圣贤教，那学到哪里去了？这几个科目牢牢地记住，一时一刻都不能违背，这叫修行。如果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违背了五戒五常，这就错了，知道错了啊，赶快把它修正过来，这个是事出世间大圣大贤善恶的标准，这叫善，符合这个标准才叫善，不符合这个标准就不善了，别人不善，我们不可以跟着他做不善，我们要行善去感化他，众生为什么造作不善呢？烦恼习气太重了，没有人教导他，佛在无量寿经上讲得太好了， 先人不善，不失道德，无有余者，殊无怪也，可以原谅他。他的父母没教过他，他的老师没教过他，他的长辈没有教过他，他怎么会知道呢？没有人教他知道，那是佛菩萨再来的，那圣贤人，那不是凡人。凡人没有人教诲，烦恼习气哪有不现行的道理？所以我们明了，此地虽然讲的儒释道三教，而实际上内容只讲到佛跟儒。百行，行是行为，百是形容多，绝对不是说一百条。五常这个五是实实在在的数字，百行就不是一个实在的数字，是一个形容词。儒家所讲的三千威仪也。这是在礼仪礼里面所说的。百行就是指的这些。都是诱导讲劝引人为善。下面雍正皇帝举了一段公案。这一段公案是宋朝时候的一段故事，昔宋文帝问世中和尚之曰：“六经本是祭俗啊，六经是儒家的，儒家全部的典籍，大家都知道十三经，它一共有十三部，六经实际上也就是指十三经，它的宗旨，教学的宗旨，祭俗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是端正社会风气。那目的在此地。他若性灵真要，则以佛经为指南。那讲到心性之学，这个是佛经是第一了。也就是说，宇宙人生的真相，那佛经讲的非常透彻，佛经的内容，用今天这个学术界的科目来说，无所不包啊。真正是经典里面常讲的大圆满，宋文帝他懂啊，如率土之名，皆成此化了，则无坐之太平矣。推崇佛教率土之民，要用现在的话说，举国的人民，我们全国人民都能够学习佛法，都能够接受佛陀的教育，诚是真诚的心。 啊，此就是讲的佛教。啊，都能够以淳朴的心、真诚的心接受佛陀的教诲。啊，宋文帝说了，那我就坐治太平，天下无私，做太平天子了。什么心都不必操了，这是从前国家领导人对于三教的认知，雍正能够举出这几句话，当然他认知，他赞同这个说法，他欣赏这个说法，我们也就晓得他当然学习这个是这种做法。至于他做到多少，与他的领悟有关系。他做不到的部分，与他的习染有关系。习染是烦恼习气，功夫愈深，烦恼习气就越淡薄了。真正其如境界，皇帝不做了，清朝顺治皇帝就出家了。释迦牟尼佛通达这个，王位不要了，一心一意从事于教学的工作，这比做皇帝快乐好，这大乐，比做皇帝还要富贵，那必须真正通了的人才行，没有完全钻通啊，还是不行。所以雍正算是很不错了，雍正为他的儿子奠定了根基呀。所以乾隆是清朝最盛的一代，他殿下的根基，我们知道康熙、雍正、乾隆这三朝宫廷里面天天念无量寿经，讲无量寿经，这他们的理念以无量寿经来治国，他们有这个共识。下面是和尚之的对话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和尚之的对话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诸位如果是明了了，今天世界虽然乱，我们认真努力修学，你会有信心帮助社会，帮助这些苦难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不要以为我们个人修持这个力量太渺小了，那我们是不了解真相，了解事实真相了，你就不会有这种分别执着了。我们一个人认真修行，纵然一点作为都没有，但是潜移默化了，这个力量还是不可思议，会影响你周边的人，会影响世界，会影响后世，一个人的修持，所以叫功德之大 我们要不深入经藏啊，没有法子了解。总认为一个人修行有什么了不起，一个人造罪业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一个人造罪业的时候，连累社会也连累后世，所以呢，过也是没有法子说的啊。这个必须要把这些理事搞清楚啊，断恶修善啊，破迷开悟。